欢迎到他周报，我是杰德。 每日 今天2024年12月21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日本系放紧假嘅三年休，香港就冇假放啦。 又三年休，佢今年好似成 Q 日三年休咁啊。 系，诶，咁咪好咯，即系有假放，大家开心嘅，有假放系永远好事嚟嘅。嗱，咁今个礼拜咧。冇直接关系啦，西田敏行系一个好老牌嘅日本演员嚟嘅，咁你睇开日剧一定会识佢噶啦，咁就祝佢好走啦，就突然间走咗嘅嗰啲，好啦，咁 童话消息 系啦，首先就系讲咗换声优嘅， 其实系咪换声优，我都有啲值得商榷嘅。 嗱，咁咧就《龙珠大魔》就上咗啦，咁系阿鸟山明最后有份参与制作嘅作啦， 遗作啦算系， 系啦就遗作啦，咁咧佢咧就换声优就除咗。主角悟空系继续系野泽大御所之外，咁就换晒嘅，因为佢今次嘅剧情我冇睇过啦，就总之系 mini 嘅，即系所有角色咧全部变咗 SD 化。 嗱，点解会咁咧？我觉得点解话未必算系换声优咧？因为咧佢个故事入边啊，系所有一开头咧就已经系所有角色全部变咗做细路，直情系变咗做细路嘅。咁啊，根据呢个日本嘅习惯咧。即系同我哋香港唔同，佢系少年期同成年期嘅话咧，系两个唔同嘅声优嚟嘅，通常都系，通常都会分啊。即系我演出得多个角色，唔一定演出得嗰个角色嘅少年时啊嘛。咁所以通常咧就会另外揾个专演细路嘅去演佢个细路嘅角色，成日会有噶啦。咁呢度入边，因为所有角色都反到幻童，所以咧按日本嘅习惯咧就会另外揾个声优嘅。咁唯一唔同嘅就系阿野泽雅子唔一样， 佢系杀人， 因为喂佢系野泽雅子 ，OK 系啦，即系嗰阵就 两回事啊。 嗱，咁我讲下换咗咩声优先啦，主要嗰几个，即系又再用咗嗰几个先啦。就喺布鲁玛咧，以前学讲未，跟住咧就旧川绫，咁咧今次 mini 版咧就中原麻衣，咁比特咧本来就骨川亮嘅，就换咗三野红太，古川亮之夫配嘅比克大魔童弟子魔童咧就由山口智讲接咗。咁主要系呢三个角色嘅啫，其实大家都最，即系仲有杜拉格斯就本来草蜢啊，而家换咗代永啫。咁主要几个角色嘅啫。 所以我话唔系再换一次，只不过系新增咗一个叫做某某角色，括弧少年期。 mini 啊，佢叫 mini 啊 ，mini 期添啊，迷你版。 即系你其他动画入边，你睇最后边个 cast 表，你都会见到有时如果有都系另外标出嚟嘅，系另一个声优负责，所以唔算系换声优。你只是多了一个新的状态，而他不是用同一个声优啫。即是我们香港可能会比较习惯少少啦，即是我们成日都讲噶啦，幻海是后生嗰阵同佢老嗰阵是同一个辈噶嘛。即是但呢啲真系调翻转呢种情况，先是绝无仅有的例外嚟啊。正常是会分开的，所以不是换声优，只不过是今次可能啲成年版的可能比较少出场机会啦，咁样咯，因为佢全部变咗细路啊嘛，咁样咯。 系啦，咁就呢个其实冇乜分别嘅，只有嗰句阿野泽雅子系杀人，唔可以我系从一般人相提并论嘅。好啦，咁另一个就系、是、 即系呢、這个我使呢、這个 Miko 越来越呢个无嘴猫化咯，即系乜鸠都可以 cos over 啦已经。 我第一个我当时喺个宣传反应就系、是、第一个就系、是、啊飞燕玩 Retro， 因为当年 Retro 咯里面嘅其中一个机械人飞燕，大家一个就系初 Miko 嚟噶嘛。 咁但系呢度就应该系音乐方面嗰边去 crossover 真系，因为跟入到好 Q 多音乐啊嘛，应该系嗰度系。 反正佢通街都系嘅，反正阿 Miku 系。 佢17周年前就真系好 Q 多唔同嘅 crossover， 即系反正 Pokemon 都搞过咯，跟入都冇乜违和感啊，最少。 系每年啊，札幌雪祭啊，都有大堆 Miku 噶啦。好啦，跟住啲新番啊，其实意外就而家仲有新番嘅呢种数，因为十月啊嘛。 唔系咪下年一月都讲？ 咁就妖精欢迎来日本妖精小姐。 呢个轻小说改编，但系动画化佢嘅改编漫画去做根据嘅咁样。即系其实近年，尤其是近三四年嘅轻小说已经有嗰个咩趋势噶啦，就经常系将日本嘅某啲嘢好多时系食物啦。带过去异世界，然后异世界的人就惊为天人，哇！日本啲嘢食美食好劲啊，嗰啲咧，嗰啲咩异世界食堂啊，something like that 啦，唔一定净系呢套嘢，类似咁嘅嘢。咁而家再简单啲啊，哎呀，唔好烦啦，你过嚟，唔好成日都我带住成个日本过嚟异世界，调翻转你过嚟，即系有啲似之前万年前有套叫《萌萌侵略者物体》。佢個玩法反映咗成個時代精神面貌。你講好似有啲開，有啲圓，有啲開啊。但係即係你會發現佢係越嚟越多用呢種點講啊， 就是唔客气啲讲，咪就系打飞机做咯。用以前嗰种异世界，其实一样都系火嘅某啲嘢，唔系佢呢入边冇讲啦，喺呢个世界唔掂，咁就可以喺另一个世界就即系廿文廿武咁之如此类啦。即系 之前早期唔系都唔系早期，早几年咧。异世界食堂都仲会比较有啲嘢想讲下嘅。 我其实我唔系想讲异世界食堂，但我唔记得个套另一套叫乜鸠啊。 喂，呢套嘢系相对嚟讲，我觉得系已经系算比较有啲嘢讲，就系咩啊？借异世界讨论紧就系现代科技对于饮食业嗰个影响啊。其实讲其实几多系摆呢方面嘅。 因为我本来我想讲嘅唔系呢一套，但系我系谂唔到，系因为喺佢后唔知一季定两季之后有另一套都系讲日本食物好劲劲，但我连个名都唔捻记得咗啦，所以唔好意思，即系风平飞开嚟嘅。 就咁啦，好啦，咁就呢套一睇个声优表。啊！小林預計淨係配依類嘢嘅啫喎，你第一集你見唔到小林預計個名嘅，基本上就係依學佢之後話佢係某套幾個出版社啲輕小說改編咧，就只揾先揾小林預計，有陣時候唔揾佢。 先唔講背後精神面貌問題啦，即、就、係、是、我覺得咁樣呢種嘅背後其實係一種自卑心態嚟。唔講咁咩啦，即係我哋以前專題有講過類似嘅嘢。呢種題材個下限同上限系差好远，我唔知佢系边一种啊。下限可以好低好低，即系流雨打飞机嗰啲，上限都可以讲到啲精神文明啊、文化嗰啲嘢，系可以上限好高嘅，的确噶嘛。 啊，头先咪异世界食堂咯，你系睇论就咩？现代科技点样保存食物啊嘛。 咁啊，所以就睇下啦，留意下咯。我 好啦，跟住我讨论下另一个就系、是、 我真系冇兴趣嘅嘢啦，大佬。 有比较有伤害，咁咧就系、是、更衣人偶今日剧化啦，经典嗰一幕着泳衣嗰幕咧。由于演员唔知系佢嘅妆定点啊，就加埋嗰件好似阿婆底衫嘅泳衣，跟住俾人吐槽咗没完。呢、這个其实预咗嘅，因为始终电视咧自缩嘅问题会制度比较收紧啲。但系搞嘢就系咩啊？有人挖翻两年前一套 A V， 咁咧就摆系嗰句摆明系抄噶啦，呢啲嘢 A V 最拿手噶啦，边度度搵红咁佢咧就 个名改少少啊嘛。 叫女优当 cos 也好，扮晒嘢好，咁再之后而家拍一套，咁你就攞翻去就发现到 A V 女仲还原得真过你。而最搞嘢就系、是、嗰、那个当事人冯建利家咧，至睇到呢啲新闻之后先就话，呢套两年前作品仲可以成为话题。咁要补充一下，即使呢套嘢成为话题，呢套 A V 啊，由于 A V 基本上咧系卖断制嘅，即系话就算你哋不点样买套片咧。当事人是收不到钱的，所以无需买，无需特登回来看的，你不会支持到他的。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 是因为 AV 是卖断制的，他没有分红制的。 那一张应该算是劇照啦。其实他本人不是那么样衰的。就是我用样衰真的要用，就是是个打歌问题来的。 拍得不好啊个位。 即是固然他要尺度啊升分呢，要改件衫啦，固然是这个问题啦，但是我觉得另一个是个打光问题嚟嘅，因为反射啊，所以系斜下打出去变成好似鬼鬼地咁咯，好似鬼片咁，有少少，即系所以我觉得系算系制作失误嚟嘅，所以都唔可以为佢完全无辜啊，但最少条女系无辜噶啦。 有句好深啦，一样嘢就好砸死就系、是、你啲剧照如果你出嚟都唔掂嘅话咧，即系影响嚟走揿揿咗嚟睇，大佬，尤其是年头咁多片，咩九十嘅片都有一堆。 应该系一两三个月前啦，都有讨论风潮，就喺度讲紧啲真人剧啊，经常官方嘅真人剧角色嘅还原度系比 cosplay 吊打噶嘛，都系类似咁嘅情况。其实 咪 cosplay 一样，咁嗱呢样嘢就呢、這个就亦都讲过啦。cosplay 你唔需要，因为 cosplay 你系唔需要考虑演技，唔需要考虑人气，唔需要考虑 K 卡嘅嘢，纯粹搵纯粹化个妆好似，跟住摆姿势咁啦，咁一定似噶。要求咁低啊，佢日剧唔同啊，你演技，你又 K 卡嘢搞下一大堆，咁你冇可能话一味追近原作嘅呢样嘢系可以理解嘅，但系都唔好差太远。既然去到啦，咁就我烧人龙嗰答啦。首先讲咗啲好嘅消息先。咁人龙八咧就宣布提早发售外传啦，就早一个礼拜，咁理由就唔使问阿贵啦， 梗系备忘难啦，你只能向前，佢只能压缩啲咩都好啦，你向前少少， 唔要，死冇咗，我差啲讲咗啲俾人逼会红黄标嘅嘢添，石教条，咁又继续撞落去嘅，唔改， 即系佢改唔改另一回事都唔理啊，呢个佢改咗一个礼拜，即系言下之意就系、是。 一个礼拜就玩完噶啦，你放心啦。你知道快脆 人龙嘅话，你如果你唔人龙，你唔玩啲小游戏啊嗰啲，你其实冲嘅话咧，一个礼拜冲完噶。 啊，即系你炸弹玩完，跟住你就可以过去玩温坑啦，唔再你哋狩猎。 无谓啦，即 明智 聪明啊！ 呢次就真系逃避，虽然开始但系有用啦。你真系冇乜必要，即系之前佢改嗰时都已经讲紧，哇，做乜人龙不咁 Q 勇猛走去再去撞温坑？我估应该纯粹唔知啫， 唔知 即系佢哋日期嗰阵时未唔知道佢隔篱搞出嚟闯点噶嘛，又唔系同一公司，即系咁样 就避开咗佢咁安全啊嘛。 咁所以佢提早明知啦，咁啊，好啦，跟住就真人版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精彩啦，哇！依单嘢丑咁咧，又新嘅宣传片啦，咁咧一句说话就白应咗啲人妈妈声反晒台啦。咁条片里面咧，阿童新一马即捉来人真就话咗佢，我想成为唐岛之龙。跟住一句说话，成班所有玩人龙玩家就啦。喂，唐青马系唔会讲呢句说话噶， 即系个重点在于，如果个制作组佢真系有打过，哪怕一次都好啦，系唔会讲啲咁嘅嘢出嚟。即系连我冇打过，净系睇你哋打，我都知啦。喂，大佬，佢根本就唔想做呢个唐祖之龙，佢根本就唔想做，人哋安俾佢噶嘛。 嗱，直情系有一句说话嘅，喺《人龙零》里面咧。阿童生对住摄达启斯咧嗰场战斗，因为摄达启斯本身就系唐老之龙啊嘛，上一代嘅阿摄达话我成为唐老之龙，跟住童生话我对呢个名号一啲兴趣都冇，不过我哋陪你打呢场交啦，因为嗰场系好经典嘅，嗰场咁嘅大决战咧系两代嘅摄达启斯嘅背脊咧嗰条系黄龙，而童生嘅背脊系应龙，咁变咗就咩唐岛两条龙嘅对决啊嘛，呢场系经典嚟嘅，所以大家睇到话想成为唐岛之龙，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喂。大佬，你只要稍微有对玩嘅人龙灵嘅话，系冇可能讲出说话噶嘛？ 即系你造型啊，你个样啊，男主角大唔大只啊，嗰啲咧仲可以 都算啊， 嗰啲再可以体谅嘅，你唔可能做到一模一样嘅。但系呢个嘢好明显就违反设定嘅，直情系 咪做咯？ 咁你就真系唔怪得人屌你噶啦。 跟住就好典型搞嘅就咩？竹内良真同埋河内贤人就喺访问度话，佢两个系冇玩过只游戏嘅。虽然佢想玩，但系个导演叫佢唔好玩，佢话想拍佢哋嘅人中之龙。咁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哦，系咁。 即系定啱几个秘密，即系个战犯 袁咏 袁咏啊，即系喂，但系我觉得咁低 B 嘅嘢咧，而我以为得袁咏一个人会讲翻出嚟嘅咋，即系袁咏庆大郎啊，即系动画战犯啦，大家应该识佢噶啦， 好多噶、其实呢个人， 哇，啲咁战犯级嘅嘢，即系啊，我真系唔知佢哋谂乜鸠嘅，真系。 即系话点？通常咧，成功改编其中一个要求就咩啊？成个制作组超有爱，即系简直是天探样。阿林木亮平系恨咗好耐，一直希望演牙语聊嘅，系哀咗好耐，哀契弟妈先哀到呢个角色翻嚟。跟住继续又好努力咁样去拍廿世嘅《斯丁塔》，佢消化晒完。我唔系话唔俾你改编，但系请你消化晒原作先好嚟。 喺袁咏庆大郎出现呢个原作粉碎机呢个袋响之前咧，前有一个叫原作粉碎机嘅物体叫新房超智。即系咧，佢嗰种原作粉碎机咧，就系搅拌咗咗，成个日消化晒，然后屙翻一嚿，唔好叫屙嘅，生翻一嚿佢嘅版本嘅嘢，真系佢嘅版本。但你又唔可以话佢同原作唔一样喎，即系嗰种先系最理想嘅状态嚟噶嘛。 咪都即系头先我讲斯坦坦咁样咯。你睇到一个近期日子就咩啊？外面路伴，你系啊？你发现到不论系个背景、那个角色，你发现到你同原作系有唔同嘅，但系。任何人一睇到高桥一生嗰个角色嘅，第一个反应就系卢本老师咯。呢、這个除咗佢卢本老师，仲有边个啊？但系明明你发现到佢系同原作个岸边老伴系完全唔同嘅，但系佢就话俾你知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岸边老伴。任何人都会第一个反应，咁呢咪成功咯？佢做呢样嘢啫嘛。 即系最理想当然就系个制作组啊，嗰啲人全部都对佢好有爱，好融会贯通啊。呢、這个最理想嘅，似一支嘅，佢哋好努力咁去睇晒原作啊嗰啲嘢，即系跟翻足原本系点嘅，佢就忠实呈现呢、這个次一级啦。即系再落咪就系改到鬼五拉六咯。即系重点唔系话系咪要跟到足，其实大家系要个神髓啊。你攞一组个神髓咧，你就算点改到黐筋咧，大家都 OK 嘅。最癫嘅应该系死保咯，嗰两集。就其实上 有啲问题嘅，因为原作真系 顶。喂，你谂下阿藤原洛克嗰一下上半部嘅 last 嗰度，即系佢前半度基本上系除咗少量设定系跟翻之外，个过程系即系改到天翻地覆噶。但系你最终你佢可笑一下，你就即系讲哇，真系哇呢个夜神月真系好捻好夜神月。 嗱， 即系 有一个搞笑嘅。咁咧有个日本人咧，即系改喺依单嘢，即系依单嘢出咗之后咧，佢将啲成功动漫日剧化，咁啊列咗几例子。首先就系将原作再现度超高嘅《交响情人梦》，尊重作者意向嘅实写化《银魂》， 喂，咁我冇做嘢，仁医佐藤健拔刀严心，跟住下面就系、是、主演藤原龙也。我系笑咗喺度，因为原来也好难有最坏角色嘅。 喂，咁啊，调翻转佢做呢啲咁嘅A C G 日剧化嘅，又好似真系冇乜炒车嘅。 系啊，藤原龙也嘛，一个藤原龙也，一个就系桥本环奈。 桥本环奈，因为佢本身渣， 同埋佢本身个佢个形象几动画角色嘅形象咧，系好适合塞落去啊嘛。跟住藤原龙也好，佢都好夸张，好浮夸，浮到爆炸嘅演技好拿手做嘅。 因为藤原龙也系好善于去摸索翻原本嘅角色，就算你个剧本离学离啦都好啦，佢要用佢嘅演技去搭救翻，即系佢系调翻转嗰种，佢哪怕唔识原作都好，佢会刨到佢熟晒，成个即系上个身。当你个角色上咗身之后，即系等于啱啱讲岸边老伴咁，当你岸边老伴上咗身之后咧，你个剧情点改点大改咧，你都会觉得系冇问题嘅。即系，除非你嗰啲咩原作党，即系一定系一啲连一个台词一个分镜都唔捻准改嗰啲，咁嗰啲冇得讲。但系如果唔系，一般人咧系呢类都系照，只要系你个原作纯粹攞得到个角色喺度。其他嘢咧，其实冇乜所谓，大部分观众唔系嗰啲咁死板嘅原作党嚟啊嘛，咁样咯啊。 咁啊，呢套嘢总之系，唉，即系多，即系当初佢揾足奈良真，我第一个反应就系 what the fuck， 边捻个天才谂出嚟噶？跟住叫个一如所料就炒车啦，我冇讲错啦，唔使即系啲人成日好兴啊嘛，睇定啲先。 嗰阵时我咪话我睇定啲，睇佢睇出嚟真系唔对路，你先屌咯。我而家咪话而家啦，系唔对路啊，可以屌了。我嗰阵时冇话佢一定掂噶，嗱搞清楚，你翻去听翻啦。我只系话睇佢出嚟先，出成出嚟搞成点先啊。 睇死佢一定掂。 而家你咪见到出嚟扑咗街，咪屌咯，冇所谓。咁啊。跟住笨大男慢工嘅嘢啦。咁啊，首先我真系唔知佢呢期出咗只作品啊。即系有啲嘢咧，真系唔关 D 唔 DEI 事噶。我觉得有时咧，真系唔怕生坏名，最怕改坏名。一好改唔改，叫无名狗，边个识啊？佢真系出嗰阵时候，我就我听都冇听过，咁咩出咗嚟？ 咩 game 嚟噶？ 啊，跟住啲人话 DEI 大爆死，我跟住我先话，哦，咁你又要叫无名狗，仲要叫觉醒，咁你都好难讲啊！即系我要修正翻少少，之前我讲过 ，Bandalamco 佢话要搞咩 DEI、ESG 啊嗰啲嘅嗰时，我因为嗰阵时我系完全冇留意到，其实佢收咗唔少鬼佬嘅工作室喺鬼佬世界出 game 嘅，即系我一路都觉得佢系一间纯日本公司嚟噶，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失误啊！咁佢讲嘅 DEI 相关嘅应该系指呢嚿嘢，虽然个设定系好呢方面啦，其实。我觉得问题唔在于呢度咯，可以听翻我哋专题讲，有讲到呢相关嘅嘢啦，啱啱出咗噶啦。重点系直接门制作平庸，最代表性嘅例子就系 IGN 系俾佢五分，即系你要明白，五分唔系合格嚟嘅，唔系中线嚟， 七分先叫中线。 正常由一分去到十分俾嘅话咧，黑埋眼俾啊，唔理系俾乜嘢都好，中位数系6.5分。你可以记住呢样嘢，如果你俾一个人一分到十分，通常个中位数系6.5分，所以你唔到6.5分嘅话咧，就系、是、唔合格噶啦。即系五分啦，真系几难睇，仲要系 IGN 俾，即系我唔知佢有冇为佢嘅 DI 元素加咗分啦，我唔知道。如果加完都系得五分啊，真系好捻大镬啦。时间短啦，游戏闷啦，画面差啦，即系基本上呢只嘢呼应翻，因为佢只 game 我查翻资料就系2020年嗰阵时出 demo， 话2021年出。结果拖到2024年，咁关唔关冇费事，我就唔好理佢啦。总之就系四年前都话冇咁差、啊， 唔知道啊。 我真系唔知道啊，睇画面真系 PS3 年代嘅嘢嚟嘅，大佬。 画面差唔紧要，即系游戏唔好玩先重点。 即系系闷咯，故事平庸，即系未至于话塞咗一大盏嗰啲咩 DI 元素，搞到你好火大嗰啲冇。佢系塞咗好多，但系你冇因为咁而反感嘅。比较大嘅问题咧就系、是、好多呢啲真系唔好会出现咁嘅情况。你花大钱请个靓女明星过嚟，点解你要整丑佢咧？即系如果你真系要揾个整丑佢嘅，咁你一开始就唔使揾个靓女嚟做 model 啦。你悭翻嚿钱算鸠数啦，你都系整个丑女噶咯，你公司入边时间执件咪翻嚟咪算咯，做乜要俾钱去搵佢哋嚟搞咧？ 射来星咒咁样咯， 咪系咯，你反正你都系将佢整成整到整丑咗佢噶咯，即系你随便公司随便执件都大把啲咁嘅嘢啦，应该如果你啲咁注重呢啲嘅公司嘅话，即系咁啊有啲难睇咁啊。然后另一个相关嘅传闻就应该系日本嗰边啦，因为佢种手法应该系日本，我唔知道日本以外有冇地方咁样做，但我唯一知道系日本会咁做啦，就系斩紧人， 咁啊，產品就其實都唔係新聞啦。呢兩年嚟，基本上我哋隔三差五就要講呢間又裁員，嗰間又裁員，呢間又裁嗰間工作室，嗰邊又唔知點樣整合，成日都講嗰啲咁嘅嘢啦。 係啊，所以其實算好嘢。所以其實咧，柯南咪算好嘢噶啦。依幾年其實印象中佢算裁員咗少嗰幾件嚟噶啦。 咁佢另一邊都好賺啊嘛。咁嗱，重點唔係裁員，係佢個裁員手法。我哋呢啲比較熟日本文化咧，應該都成日聽到噶啦。窗边族有冇听过呢个 term 先？即系唔一定系放窗边嘅，但系 哇！而家依年头真系已经去咗一个叫咩历史名词噶啦，窗边族。因为而家直接炒你嘅，仲窗边傻啦你！ 而家就系讲紧有人传出呢个 Bandalama 佢入边有咁，嗰啲话传统依然健在，即系 咁保留传统啊！嗱，解释下咩叫窗边族咧，就系、是。当一公司以前日本系所谓终身雇佣制，就唔炒你。但系好啦，你犯咗咩大错，冇咩嘢嘅话咧，即系叫做咩？你系前途系似咁噶啦。 因为各种原因啦，唔系好想要你啦。 但系又唔炒你，咁咧就掉你去啲咩古灵精怪啲咩树木二货啊啲部门度。咁咧嗰个部门就冇咩嘢嘅，就即系剪下报纸啊，执下嘢咁样。总之就无所事事，咁啊等你退休算鬼数嗰种。 恶质少少啊，咪就系、是、之前小岛都讲过噶，佢个工作室就系处咁嘅状态。各方面流难你咯，点解叫窗边族呢？因为喺窗边太阳射到入嚟嘅位啊，系非常之唔舒服嘅。尤其是太阳射落嚟，你做紧嘢嗰度啊，太阳射落嚟，你无论系纸又好，你 mon 都好啊，都系好唔舒服噶嘛。你做嘢嗰阵，呢啲位通常唔受欢迎噶嘛，就拱你过去，等你日日就望住喺外边，就无所事事咁咧喺度发呆又好，点都好，就系、是、呢个放逐边疆。发配边疆嘅嘢，传统日本系经常见到，但系亦都未至于而家冇晒，都听埋唔少，都会有，仲会有啲咁嘅嘢存在嘅，就有传 Bandalam 佢系咁样，因为佢我记得系财报有讲到嘅，斩咗几个企划嘅系，咁佢斩企划，我谂就系如果你斩啲咩龙珠啊嗰啲嘅企划，系为咗成就呢啲咁嘅嘢嘅话咧，我觉得你调翻转嚟做啦，你大佬你。Bandalam 佢近年唔好话近年啊，其实一路都出啊《龙珠》啊《海贼王》啊嗰啲 game， 虽然通常都唔系真系好好玩嘅，但系近几年咧其实都 OK 啊，即系你加埋个 IP 加成，你加埋嗰啲之后咧，其实大家系可以接受嘅程度，最少冇星战嗰只咁大镬咯。即系咁，你系咪应该要注重呢啲嘢位咧？呢只好似系原创嘅，虽然可能佢想搞啲咩多媒体化嗰啲嘢啦，即系学校国村嗰啲系几难睇，因为我唔知因为新闻都有冇提到佢财报系几难睇噶，主要系佢伟能发则嗰度炒咗份咯，即系嗰边应该系蚀得好紧要啊，相当地唔掂啦，咁样炒人都好正常嘅事啊。不过我觉得你首先炒咗个工作室先咯，有人将佢叙述为因为 DEI 所以乜乜七七。我觉得唔系咯，我觉得纯粹就佢一嘅嘢做唔好只 game 咯，一只游戏唔好玩，唔关你 D 唔 D I 事噶啦，就系、是、死罪你噶啦。用另一个对标你就可以睇到，亦都系呢个礼拜嘅传闻嚟啊。呢、这个 CD Projekt Red 就有人传话应该系啲 YouTuber 啲 KOL 嘅 something like 嘅嘢啦，就系屌佢话你啲员工走捻晒啦，净系间公司净系挂住讲啲咩 ESG 啊 DEI 啊嗰啲嘢乜乜七七，跟住个 CEO 就出嚟反驳翻，因为有一个指控就话嗰啲人走咗，咁系冇错，有唔少人走嘅，但系一间咁大公司有人去有人留，好正常嘅事嚟嘅啫。劳斯三个我哋好似新闻有提到嘅，部分嘅员工都走咗。我哋好似都有新闻都有提到，咁总之佢有走人走人走，咁走又唔系好大不了嘅事嘅啫，即系有去，即系有去有回，有人系要创业，大家各自有各自嘅理想嘅啫嘛，冇乜嘢嘅。咁佢话 ESG 啊嗰啲新闻 like 嘅写落去，话呢样嘢咧，我哋专题有讲过，我完全理解噶。CD Projekt Red 系属于嗰种行有余力，所以搞 ESG 嘅人嘅公司嚟嘅。佢唔系嗰种为咗化妆啊成，如果你想详细，你听翻我哋专题入边有讲过，佢系调翻转属于加咗 EFC 加咗 DI 入去，甚至喺游戏入边加 LGBT 加入去，而大家 OK 噶，我都系嗰句，你唔使玩噶，你睇下《西巴克2077》入边啲剧照啊，成嗰啲 LGBT 加元素仲唔够多啊？有冇人屌呢样嘢先？嗱，屌佢笔啊，屌佢咩嗰啲咧，我话听好多。但你话屌佢有呢啲嘢嗰阵时咧，冇乜人睇到。 唔系好简单啫嘛，就系咩？从来都系嘅。你角色靓仔靓女，画面靓人靓影靓乜靓物咧？大家对你嗰啲乜 Q 元素咧，大家都可以只眼开只眼闭。你唔靓就乜都唔捻得，即系从即系嗰句啦。 我觉得更加紧要系好玩咯，只 game 最紧要。嗱，唔计佢一开始啲笔啊嗰啲嘢，嗰啲系因为只 game 赶住做出嚟，赶出嚟嘅，佢系好玩啊嘛。 咁大家咪唔 fucking care 咯，老老实实。所以我哋喺我觉得砖头嘅时候，我都可以直接用2077嚟做例子噶。你搞 ESG 搞到依家，其实唔系问题嚟噶，真系喺你搞成点噶咋。即系呢个另一个反面例子啦，不过就唔系间间可以做喺呢方面都控制得唔好嘅，咁啊算啦。 咁呢个就算啦，唔讨论佢啦就。 啊，另一个都系伟南嘅， 又系伟南， 伟南档案，又系喺两个麻烦嘢之间喺度反复横跳，然后炒咗车嘅。其实又系一样地戇鳩嘅事，虽然而家大家应该系免疫咗噶啦，免疫咗即系唔系知佢哋唔会出事，而系佢哋出现咁嘅事之后系唔会再有咩好大嘅反应噶啦。我哋啊，最近唔系指佢哋，我先讲咩事啦。佢南堂啊，南堂啊，搞直播啦。咁直播嗰阵时咧，就 show 数据啦，呢啲 game 最中意噶啦 ，show 啲数据啊，啲通关率系几多啊，嗰啲嗰啲。咁其中一个咧就是玩家数目。咁啊，结果咧就又有人又唔高兴了，因为佢将台湾叫做国家，又系系啊，冇错，贪乜又系呢个问题啊。 又系咁无聊嘅事，屌！ 好捻无聊咯，老老实实。咁啊，结果就亦都系预意咗张报纸出嚟道歉。有人睇话，做乜要喺 Facebook 道歉？嗰班友仔喺度 Facebook 嘅咩？咁你要解释咗样嘢。虽然佢哋大部分人都系唔会翻墙嘅，但系佢小部分人翻墙会噶。如果佢发现喺 Facebook 或者其他地方度佢冇做呢啲公告咧，就会变咗阴阳道歉噶啦。咁样先死大啲啊！ 无谓啦，即系唔系道歉咧？你系既然你决定要跪嘅话咧，就唔好跪著跪啲鬼设计啲，你唔好跪啲唔跪啲，因为跪啲唔跪啲咧，你系唔会你系唔会加分嘅。招佢咧咩啫？小家气，一系跪到尽，然后算而算够数，而唔好就咩啊？依度咧就跪，嗰度就唔跪，扮晒嘢，中文就跪，英文就唔跪，啲戆鸠嘢咧系俾人耻笑噶。 用老香港少少嘅讲法就系三刀两面。呢个是最戇鳩的事，你两边各自得失的。咁而家咧就系喺两个圈子入边，佢选择得失中国以外的人啦。即系一个嗰一次个公告咧，就系其实都系讲啊个南党嘅国际版玩家数目最多是台湾，好似香港是第三，即系冇中国人员，因为中国另外放。咁虽然我都知根本真系好冇乜大不了嘅，不过当年系烧到即系 Hololive 嗰单嘢啊，都系一样咁冇大不了啊。但系佢哋烧到咁嘅情况，你唔白，即系佢哋食包仔根本就系搵嘢去搞出嚟，即系搵地方去发泄噶啦嘛，已经系，而家已经系黐筋到行过人哋翻学，你都会捅一刀落去，已经系黐筋到咁嘅地步噶啦。你仲要唔小心讲错嘢，哇！呢番系难凑噶啦，咁啊，虽然就有少少有我听到唔多，但系有少量台仔就调翻转开始，哇！你鬼你咁邪，睇乜乜七七，对方要么就系撑你，然后死都唔跪。要么完全地跪，冇第三个选择噶啦。佢同你玩三刀两命先戇鳩啊！ 嗱，咁咧另一组咧就又系 言上又系，不过今次有道歉。不过我要讲清楚啊，我唔知系又系唔小心啊，定系睇错嘢眼大睇落你嘛？ 唔系，我觉得呢样嘢今次咧，我比较用咩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纯粹系咩？真系偶有相似嘅，我个睇法就系纯粹偶，真系偶有相似。 唔小心，我觉得系唔小心。 唔小心，因为咧，佢其实咧就嗰、那个就咧黑武士咧。 先讲咩事啦？因为我哋系从来冇讲过啊，先讲单嘢。因为我觉得系不值一提，所以嗰阵时冇提到。咁但系佢既然都道咗歉，咁我提翻有件咁嘅事啦。 咁咧其实咧就咩？刺客教条系黑武士，咁啊出咗嗰啲 PVC 公仔。咁咧佢咧就系主角两个主角咧就喺度啦，跟住咧后面有一个得一半嘅鸟居。咁咧就女主角坐咗上面，本来就冇乜嘢嘅，但系有人就话佢影射紧长期一个半只 独脚鸟居， 独脚鸟居，咁咧就图话影射原爆 K 卡嘢啦，咁讲咁啊，当然啦，咁玩具公司吉将件嘢下板，又道歉 K 卡嘢啦， 其实都隔一段时间啦，已经系两个月前嘅事嚟噶啦。 我觉得其实真系意外嘅，因为我会理解就系点解会独脚鸟居，就系成个鸟居摆位好太久啊嘛， 造型嘅一部分咯。如果你有玩开扭蛋，尤其是扭蛋，即系如果大 figure 咧，可能佢仲可以整晒成嚿嘢出嚟。 但佢而家因为佢限制喺一个细位咧，佢同埋佢即系平衡感啊。如果成个鸟居就平衡就变得好大好压榨，平衡唔好，所以佢独一半鸟居就咁纯粹系叫做咩？真系话真系设计问题嘅。但系佢估唔到那嘢，又系典型就系咩？功课做唔足， 都好难做功课啦。啲嘢有少少不知者不罪啊。 啱，因为其实我都唔知噶。 喂，个捻个都知你原爆剩翻个鸟居咩，大佬？ 唔系，唔好话我去过原爆长期，我都唔知啦。 但系唔好话乜嘢烧呢单嘅人啊！我严重怀疑有唔少人都系呢一次先知有咁嘅嘢存在啊。 咪就 系咯，即系嗱，唔好讲乜嘢啦，好简单嘅啫，做个测验啊。 而家我哋听讲嘅人，有几多个人知道喺元霸入边有一棵银杏树系元老墓穴喺度啊？喺我讲之前，有几多人知？ 唔知，至少我唔知。 咪就系咯，你仲要个鬼佬会知道你呢啲咁嘅典故？咁啊，但系更加讲调翻转，你话佢系真知道呢个典故，所以故意嘲讽你，更加冇可能啦。 唔玩啦，就嘲讽佢有咩好处？我咧纯真系纯粹偶尔相似嘅啫。 所以呢件事你可以话佢唔够细心，冇注意到呢啲嘢，好小事嘅啫。而且人哋都调咗道歉，嚟重新试下道歉嘅系制造间嘢嘅公司，唔系 Ubisoft，Ubisoft 系唔会道歉嘅。佢唯一道歉嗰一次，咪真系关版权事嗰单咯。 唔系，唔系话一样嘢，今次都唔关 Ubisoft 事，系真系瞒住公司嗰个设计问题啫 ，designer 问题啫。呢、个我理解，今次呢个咧就我唔怪佢，即系叫不知者不罪。 啊、 连我啲少叫对日本熟悉嘅人都唔知啦，讲讲閪咩？ 其实我知啊，不过真系叫做知道咁大把咯。 啱啱即系叫有时系纯粹叫咩？揿一得揿票知嘅啫。 啊、 你话我特登去查，对唔住，我好老实嘅，我唔会特登斋查呢啲嘢嘅。即系就算去到我去过长期两次，我都唔知道有呢样嘢咁嘅嘢啊。 佢都冇着重宣传呢啲嘢。 唔系你话港岛，你话港岛个元霸元霸元顶嗰啲咁有名，一定知啦，冇 啊，嗰啲梗系知啦吓。 但系有啲系唔会知噶，正常嚟讲，你知系奇怪，系 知道系咁啱你知道咯，唔系应该要知道嘅嘢嚟咯。 系啊，咁啱得咁巧咋，所以应该我就是、考试出条问题咧，系俾人屌嗰种。 好啦，咁啊， 我怪佢啦。 啊，咁我哋到我哋本地消息啦。 首先就系、 是，首先第一样，我系同大家一样同一时间先，甚至可能比大家迟。OK， 哦， 咁就系 Game Mini 就终于决定咗就唔做 实体版啦， 实体版啦，又即系简单，其实即系叫做， 而且连个电子版咧都唔一定会继续。其实呢档嘢就已经系好多年噶啦，靠压缩成本去勉强做落去嘅。 电玩太郎咧，硬去，其实 靠佢个名再加咗全香港唯一一本剩翻，应该系最后一本啦。 系啊，最后一本啦。 最后一本常定期会出嘅，即系不定期，好似都有啲出攻略啊嗰啲嘢。 但最后一本即系最应该咩？最后一本 ACG 有关嘅定期刊物。 哇咁仲咁，但系我以为 game 书 差唔多系啦，差唔多系啦，因为其实我所有印象中基本上冇晒啦。谂下，连电脑书而家都基本上死八八九九啦。 唔系，仲有仲有本咯，新嘅公司点解虽然我点解会知系因为我系识个老细，即系香港有本你觉得一间新嘅漫画公司，所以 game mini 应该只系定期刊嘅 game 书，最后一本实体书啦。 可以理解嘅，我又觉得 有少少爆佢内料啊，不过我谂大家都唔介意嘅，我谂佢都唔会介意嘅。即系举个例子啊，资松以前个编辑部系十几二十人嘅，未到二十嘅，应该系十几左右咯。个编辑部有十几人嘅 ，Game Mini 个编辑连埋基本上净系写一个专栏嘅电玩太郎在内咧，系得四个编辑嘅啫。 我全盛时期啊，我帮 Game Wave 啊点写稿啊。佢編輯部係等閒五六個人啦，都係全職嘅、哦。因為嗰年代係長工叫攻略年代，你冇五六個編輯，你點做啊？攻略都有個。 佢而家點解生存到落嚟？真係因為佢個 cut 好勁。你上過去編輯部就知㗎啦。嗰度咧係唔大得過個湯房少多幾多嘅啫。即係嗰個係寫字樓係湯出嚟嘅寫字樓嚟。同你如果你住湯房嘅話咧，應該係新嘅簡樸牆嘅標準啦，應該有七平方米嘅。大唔会大好多啦， 喺 Anyfree 最后嘅岁月啦，得三个人嘅啫，编辑部 咪系咯， 甚至可能三个其中都系兼埋其他嘢做嘅咋， 会有个恶性循环就因为佢冇人，所以佢做唔到啲好认真嘅攻略，好多时都要左抄右抄，左攞右攞，咁但系如果你咁嘅质素，亦都啲人亦都更加冇理由去买你，即系如果我系要攻略嘅，好老实嘅。就算我真系揸住本 Game Mini， 我都唔会睇佢咯，唔系话佢好唔好啊？我在网页上面看不简单啲咩？真的过了时代噶啦，已经系嗰个时代已经系唔系实体 game 书嘅年代嚟噶啦。就算系其他国家嗰啲嘢都越来越难做，越来越偏。 冇话啦，我仲用日本为例啦。日本而家真系常规 game 书得翻花尾通啫嘛，其他啲乜鬼咩声全部接晒啦。 咁有啲 game 书仲可以话有啲额外内容啊，嗰类嘢系吸引佢继续睇嘅。咁当然 game 都有，即系譬如我点讲啦，我自己个专栏啦嗰类，都可以包括埋我嗰阵嗰啲专栏都系呢类嘅存在嚟嘅。问题就系你成本书咪廿几蚊，我记得系24蚊啊。 淨係為你一兩個專欄真係有啲窄囉，你個號召力有冇咁強呢？即係而且仲要唔講你香港地寸金尺土，我炸機 Willy 呀朱松嗰啲喺屋企好撚下定嘅先生，我抌又唔係，唔抌又唔係。 嗱咁查講埋啦，其實日本呢仲捱得到嘅，點解捱？嗱例如話 Hobby Japan， 點解 Hobby Japan 捱到啫？佢有辦法攞到獨家模型，提早做模型宣傳。喂，淨係 Bandai 贊助醫療數已經咁計啦 ，Bandai 靠你 Hobby。喺 Bandai 啊，做人串嗰啲，佢靠你做宣传，佢净系呢样嘢食，已经可以围到本啦。跟住就系各类嘅八卦杂志，总之就咩咧？每期影一搵一大堆靓女影下性感相，咁喂，我净买啲相啫嘛。同埋里面啲咧嗰啲似是非，你信嘢即有，唔信即冇嗰啲嗰个八卦秘闻啊，即系咩山口组第六代目嗰啲古灵精怪嘢，即系咪真噶嗰啲乜嘢咧？咁啊，呃到你睇咯，依嘢杂志网络唔会报啊嘛。同埋就係我一直認為日本雜誌咩佢撈一仲咬得到就係佢裏面好多又長又臭嘅獨家文，你唔睇佢你網上睇唔到嘅。咁你局限到你睇專業嘅分析，你要睇嗰啲嘢，即係嚟相機啊呢啲分析，咁你焗住買本雜誌喎。但係香港超香港咁多年嚟都最有嘅雜誌就係咩？做攻略鬥快。總之又咩？即係 game 星期四出，我本雜誌星期六出，咁啊跟星期五擺放你就交攻略出嚟啦。咁当你冇网络嘅话，我做咩睇攻略啫？就咁样啫嘛。 本来咧仲可以话我有啲啱啱讲嗰种咩独家内容啊，即系譬如我写文系有啲专栏啊嗰啲嘢都可以嘅。但系就系你谂下，你得四个全职，你仲有边有时间分身去写呢啲咁花时间嘅内容啊？咪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啦。咁嗱，佢而家就话咪讲翻啦，讲翻件事啦。咁佢而家又话实体版做完手上嘅嘢就会停刊，未决定正式停刊啊，但系停刊就决定咗噶啦，应该系唔会超过四期噶啦。如果系咁样嘅话，因为关翻书嘅问题先。另外，跟住佢就话，如果订阅电子版或者网上买，你点叫都得啦嘅人数超过某个数，佢冇讲到清清楚楚几多嘅话，佢就仲会继续做电子版落去嘅，即系本书嘅就响书嘅。佢个电子版系平均每期系$17。即系一年系$900左右，我记得系，系啊，其实大部分即系成本都唔系关你印刷事嘅，其实调翻转讲，一般嘅大部分成本就系铺租啊、工啊嗰啲，其实嗰啲成本都比较多啊。你电子版一样都要排版嘅，先生。如果佢有翻咁上下人数嘅，咁佢就会继续做；如果唔系咧，就会直接停埋刊。截止日期咧就我哋应该出一次嘅，10月31日万圣节嗰日。就决定根据嗰阵时有几多人去回应佢会继续买电子版去决定。咁呢其实件事就好矛盾嘅。因为而家依然 keep 住买你 Game Willy， 尤其实体书嘅人呢真係惯咗买实体书嘅，行个报纸档买嘅。 但而家报纸档越来越少啦，便利店越来越少。 啊，呢个都系佢其中一个话唔做落去，而家便利店啊嗰啲地方越来越少，可以上架的地方越来越少。咁你叫嗰扎人走去买电子版呢，基本上你只能期待是一种为买而买的人，即是买了不看的人。即是大家应该心照是有不少人买书是买完之后就买的了，没看过的其实。或者是这样揭两页就等买一遍，只是习惯了买继续买下去的。Game Willy 其实很久都长时间依靠这种人，然后得闲无事行出来就情绪勒索两页。可唔可以叫情绪勒索算系啦？ 又冇咁难听，即系叫咩卖情怀咯？ 即系我哋销售，我哋销量好唔掂啊！再咁落去，我哋会死噶啦！乜乜七七， 咁就系啦。 喂，三不时个啲咁嘅嘢，咁呢个系事实嚟嘅，虽然系事实，但系变成就系你唔系因为套嘢你有需要要买，而系唔想个接，纯粹唔想个接而嘅嘢话，而 纯粹支持。 佢到而家呢一刻都依然行紧呢一样嘢，即系我都理解呢、這个。真系难听讲句，系香港 game 书嘅最后本钱嚟噶啦！你都好难期待佢好似花木通咁样可以提早一大次去买啊，又或者系可以揾到啲工作人员去访谈啊嗰啲嘢，你都好难想象佢哋会有啦。咁剩翻嗰落嚟，咪就系香港剩翻最后一本 game 书咯。即系 总之系，唉，你支持就支持啦，就喂阿电玩撑咗咁耐，辛苦佢噶啦，我又冇个辛苦佢啦，我即刻心甘啦。 即系都系嗰句$900一年系咪好大嚿？又唔系真系好大嚿，睇大家点咯。我就唔系好睇好，自己人都系咁讲噶啦。即系我就唔系好睇好佢第一信，但系可能呢次仲顶住嘅，可能仲够嘅咁。 跟咁就都系嗰句啦。我总结就系、是。 辛苦你啦，电话太郎。 历史时代嘅时间问题。 香港最，唉，唔好讲啦，就讲又越讲越心酸。好，讲下啲唔心酸嘢，笑料嚟嘅。咁咧， 即系跟进翻上个礼拜讲啦，呢个 Game Freak 佢嗰边就 又濑嘢， 俾人 hack 咗，然后即系啲资料爆出嚟啊嘛。咁一个礼拜过去啦，就开始提见到啲资料啦。嗱，先讲啊，你而家网上见到嗰啲资料有部分可能系。加型加醋噶，因为你都冇办法证实，佢亦都唔会行出嚟话啊呢啲系真嘅，嗰啲系假噶嘛。咁、有啲咧就睇落去就似层层嘅，即系嗰啲诶《Pokémon》嘅世界观啊，嗰啲嘢，唔同神兽之间嗰啲诶，即系虽然我谂大部分人都净系识得三色板龙金银嘅啫，其他就佢、有每一代都有新嘅神兽噶嘛，佢有嗰啲唔同系啊嗰啲嘢嘅。咁啊呢啲咁嘅设定啦，呢啲世界旅设定啦，游戏入边见唔到嘅嘢嚟噶嘛。咁啊仲有啲咧就比较冷门少少， 邪门啲嘅，邪门。我用诶，但系咁嗱，江老话嗰句。性癖可以偏门，但唔可以邪门。但系今次就梗系偏门，净算邪唔算算邪门咧、有啲微妙，未到邪我觉得。 即系嗱，我睇翻一个都市传说嚟嘅，迪士尼咧会收埋一啲佢哋自己本家嘅动画师创作人所做创作出嚟嘅儿童。通常嗰啲嘢咧都系潘多拉嘅盒嚟嘅，就有啲几多邪门买到都有。佢收埋嘅样就系唔可以公开俾人哋，俾全世界睇。呢度入边都有讲到类似咁嘅嘢，包括但不限于即系佢嗰边讲啲女设定嘅，即系包括就系啲本上边成日见到嗰啲啦，人同埋啲 Pokemon 一啲不可描述嘅关系啦吓。喺呢个兽圈入边咧。好常见嘅事嚟嘅，就老老实实，甚至某个故事好明显都参照咗呢、这个即系日本以前嗰啲春宫画，嗰只系八爪鱼定系章鱼定系咩？我唔记得咗，超乎与海女啊嗰张图啊，即系呢啲日本传统嚟啊。OK， 呢啲捉手嘢系日本传统嘢嚟啊，佢融入咗入边咧，入边都有只八爪鱼嘅 Pokemon 噶嘛。咁即系呢啲嘢就唔算系好特别嘅，老老实实。不过就冇谂到你官方会收埋啲乜嘢啫。仲有呢个火爆兽，即系嗰只火系嗰只御三家其中一只嘅同人图。即系点讲啊？点解数唔到你啊？通常啲比较热门嗰啲，即系嗰啲都系。有 Pokemon 有啲比较热门本嘅出场角色㗎嘛。而最恐怖嘅据说啦就係暂时公开嘅资料入面呢係冇沙朵拉嘅相关㗎。即係嗰个绿色嗰隻好似女仔咁样嗰个位。即係有咪咪图就真係话即係冇理由嘅我成个档案入面竟然冇我嘅 X 号搞错啊。即係跟住啲人话你过气啦大婶。即系佢都称霸咗呢个 Pokemon 嘅本都有段好长嘅时间啦，噶啦，即系不过总之就系成件事就好混沌啦。当然我知道有好多正经嘅或者其实唔 fucking care 嘅资料流咗出来，但系比较起码我见到啲咁嘅嘢啦，即系笑下啦，咁冇乜嘢咁啊。 咁系啦，即系有好啦，跟住讲下啲又算系纪录嚟嘅，咁啊中村由一系啊，我亲爱中村由一啊， 知名 YouTuber 系啦，咁咧佢就宣布我卒于储齐所有超任嘅卡带啦，系啊，真系一个纪录嚟噶，因为又系超任几多带？ 因为我印象中咧就系、是超任系容易啲嘅，相对于任天堂，因为再早少少，好似一个月左右之前啦，我哋冇报过嘅，有人成功地储齐所有。任天堂红白机嘅实体带，嗰、那个难好很多，即系嗰个年代咧，有好多啲咧，即系发行量系好 Q 低，冇乜人识嘅游戏啊。 同埋有，如果净系出红白机都难啊！如果你同埋包埋灰机嘅话，更加难。 超人咧相对就好啲，因为超人嘅发行量比较高，而且佢储入边咧系唔包括嗰啲唔同版本啊。因为有时会有啲抽奖嘅版本啦，即系特殊版本啊，净系抽奖先有啊嗰啲嘢，佢系冇计呢啲嘢嘅。总之佢个梯度一个梯度就计一只游戏，咁系咁样去组齐咗个超人嘅。我印象中数目非常之多，但系大部分都系相对冇咁难，得十几只系难揾嘅啫。我印象中系，但系佢有时间有心力，最终就组一齐啦咁样咯。 咁就恭喜佢啦，又真系一个纪录嚟嘅。好啦，跟住咧，其实一单好小事，一个几即系趣事嚟嘅。咁以前都讲过啦，梅都讲过嘅，所谓叫做咩死亡 fat 阿妈发型，即系咁你以前都讲过，点解会有呢个发型噶啦？ 如果大家唔记得，我再提一次，因为呢个头发系最方便你瞓觉。 绑既绑头发亦都唔阻碍你瞓觉。呢一刻 now 录紧音呢一刻，我就绑紧呢个头发，纯粹因为拿除嘅话咧，我可以直接搭上床瞓翻阵都冇所谓，唔会硬住。如果唔系正常人绑马尾，无论高马尾低马尾有落啦，嗰嚿结嗰口嘅位咧系会顶住你个头发嘅，系适合人瞓嘅一个绑头发方法。咁、 嗯、啊，咁咧有咁关于发型有人即系讨论过咧，咁咧有一个作一个作家叫首重一家，咁咧佢自己喺X 上面就讲咗话，呢、这个发型咧其实系有个名嘅，佢叫做病拨卷，系一个系歌舞伎流传落嚟嘅一个方法，就系咩咧？当歌舞伎个演员佢饰演一个有病嘅角色，即系患咗病嘅角色嘅时候咧，佢就喺个头上绑一条紫色嘅带，右边嘅绑一色边嘅，咁咧就话俾你知，呢个角色有患咗重病。因为你歌舞伎冇好难话俾你知，就系喂我点我话俾我观众知道呢、这个演员呢、这个角色系病咗咧，最简单就用呢个某啲特色嘅标志咯。咁咧佢绑一条紫色嘅带喺度，就话俾你知就呢个系病咗嘅。 同啲包括京剧啊嗰类呢类咁嘅舞台剧，系要有啲表演，即系红脸啊、黑脸啊、小嗰啲，或者系日本嗰啲咩碎脸啊、小脸啊嗰啲嘢啊，就系好明白地符号化地话你睇呢个角色系点啊，等你容易，等你唔会喺远远咁望个舞台睇，搞唔清楚边个打边个啊，系攞系咁样用。 系咯，所以佢而家呢种，所以佢其实呢种所谓发型咧，其实系叫做真系叫病拨卷啦，可以咁形容啦。 由来已久， 系由来已久啦。当然，其实不过咧，唔系有呢份一定系病药嘅。而家重拍嘅《乱马二分一》里面有天露霞，其实一直都要发型， 因为佢代表病人呢样嘢就由来已久啦。但系咧，其实好多时都系病冇咯，主要系因为其实男人系唔会留咁长头发咁正常， 系啊， 即系现代啦，尤其现代啦，所以好多时都系一个病帽形状。咁后屘亦都有少引申咗慈母嘅形象，所以就现在就已经系冇咁绝对噶啦，即系调翻转。唔通你觉得我系慈母定病母啊？梗系唔系，我系懒啫嘛。呢个发型好捻方便嘅，因为即系你既绑早，亦都唔会影响你活动，亦更加唔会影响你瞓觉，系啊，就系咁样啦，咁样。 咁就呢个就学咗，真系学咗嘢啦！我系一直其实系我知道呢个紫条紫头带系有用嘅，因为我留意歌舞剧嘅。嗰字我系因为我唔熟啊嘛，嗰紫头带咩意思？我通常都系咁有咁嘅发型，咩装饰原来系有名同埋又有意思嘅，咁我就真系学到嘢啦。 日本嗰边唔熟啦，但系我系有睇啲粤剧啊、京剧嗰啲咧，都有讲过啲某点样化咩妆、咩颜色、点样样系代表乜嘢噶嘛，好多啲乜嘢。 因为有教你研究，因为我睇过啲书，不过就唔讲啦。咁就系真系学，就系嗰句啦。啊，原来有啲咁嘅嘢，真系好啦。咁就讲 跟进啦，呢个系一个跟进。我哋之前有提过 Adobe 佢。俾人屌，其中一样嘢就系佢个签咗约嘅月费啦。虽然都系我叫我哋只要同我哋嗰啲电话啊、宽频嗰啲个模式一拍埋，你就好清楚点解佢会系月费，然后你 cut 咗会要收你钱。咁但系咧呢个 FTC 美国嘅 FTC 嗰阵时就屌呢个 Adobe 你唔可以咁做啊嘛。咁而家就扩大啦，就系呢类型嘅嘢你要唔系话唔俾你咁样教，即系签约啫嘛呢啲。咁佢就话。你可以咁样做，但系你要必须要让对方清楚，你呢个月费一俾咧，一签到个约落去啦，你就系一年噶啦，你就中途退咧，你就要罚嘅，你要清楚地表明俾人听，因为我哋之前讲 Adobe 嗰单，我都讲过啦，佢最衰嘅地方唔系话连约，而系睇起嚟好似同我哋 Netflix 啊嗰类嘢一样，就我月费就月费，几时唔用就 cut 咗，可以 cut 咗佢，睇得嚟好似系咁。即系，不过我嗰时都讲过啦，系隔篱有一个贵啲嗰个，先系真真正正系纯月费嘅。即系呢样嘢，你可以话佢标示唔清，但系应该要理解噶嘛。不过就话你唔可以讲到唔清楚啦，你要讲得清清楚楚。而家就咁样咯，其实都算系好事嚟嘅。即系 大佬，唔好下到伤都咳有先啦。就唔记得呢个咁经典事件啦。搞到连希特拉都咳唔到有先啊嘛。呢个咁经典 嘅，讲啦， 好啦。 咁跟住一个就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嘅一个合作、嗯、AMD 同 Intel 合作，唔系咩擦边球，直接就系凑 X86 嘅生态去合作。咁、嗯、啊，原因亦都好明显啦。近年 ARM 架构嘅 CPU 已经系步步进逼啦，已经唔系当年你手机有手机玩，你 desktop 玩 desktop， 唔好话 desktop， 你 notebook 都系有条好大嘅鸿沟喺度噶嘛。 而家机性能啊，除咗 Windows， 你因为打机，你仲系焗住用 Xbox 之外，你知唔打机嘅话 ，Windows 都有 ARM Windows 啊，都有高通 X2 咧。唔好玩啊，你唔会用 ARM Windows 打机噶。 呢个后话，总之就系啱系侵门踏户啦，已经系佢已经系踩到去呢个性有翻一上一定性能嘅录播，由电话开始逐步过渡去电脑，甚至系 server 系一条连续过渡线嚟啊！佢系性能同功耗不断咁上升，以前咧啱咧就系喺电话度。就企咗喺嗰度啦，再之前甚至连啱都唔系噶，即系咧喺呢个 iPhone 未出嗰个年代咧，你明唔明理解啦？嗰阵时啱架构已经存在噶啦，但系佢只系做咗啲非常低功耗嘅硬件运算，可能系譬如 router 或者系计算机，即系我哋笃嗰啲计算机啊，嗰类型嘅嘢入边先会用到啱噶。后屘随住佢嘅性能向上咧，先可以开始用到去电话上边，咁啊，然后由M1 啦、X2 咧啦开始。出现呢啲啱架构，但系可以用到喺 notebook 甚至系 laptop 上面。notebook 同 laptop 系一个大类咧 ，laptop 咧就系讲紧接近系最笨重嗰种嘅 notebook， 即系向性能向少少嘅，都已经搵胜任，甚至可以好似 Apple 咁样直接踩你 PC desktop 啦。而佢有你嘅性能，冇话有足啦，有八成已经好恐怖噶啦，因为佢个功耗好低好低啊嘛。所以他们面对这件事，他们踩着 X86 这个护城河已经吃了二十多三十年了。不止八几年到现在四十年了。就是他已经吃了这么多年的 X86 的红利了。就是这个封闭护城河的红利，外人是入不到来。因为就算他们有技术上做得到，他们没授权，没 X86 的授权，踩不入来他们的红利。PC 用家是没有办法轻易地由 X86 跳去其他的东西。你会有个中间有个震动，其实太多你又不像 Apple 那可以整个 Rosetta 去解决了它，因为它是封闭系统，一个开放系统你前面的负荷太多，你很难去转，那也都令到它们可以食死你们这件事咯。但是现在啱架构的各种 CPU 开始侵门踏户，那你要想了，危机嚟到啦，两个打生打死，而家就系咪开始搞互相合作？虽然佢哋都要继续喺CPU 嗰个领域上面都会继续竞争嘅，但系变成就系佢要有一定部分嘅合作，咁样即系外敌嚟到合作对抗外敌啦。你可以咁样理解一件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咯。佢哋亦都唔可能从此充分合作，一致对抗外敌系唔可能嘅事嚟嘅。但是某程度的互相帮忙都应该有可能会出现的，这样咯，就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一点咯。 好啦，那么这个就是最后一单，就少到我基本上可以不用理的。 我们讲完 Intel 和 AMD 了，那么怎么都要讲 Apple 的了。 那么 Apple 呢就终于就几乎是微乎其微地更新了它的iPad mini。那分别今次分别是什么呢？换咗 chip 写，就换由 A15 换咗 A17 Pro， 再上一代顶你个肺，同埋加个新嘅512G 版本，价钱冇变嘅，系咁多啦，乜都冇变过嘅。 所以连发布会都唔搞啦，虽然佢好似上一次都冇开发布会啦，上一次又系特集出个 iPad 噶嘛。 咁即系如果你对佢有需要嘅话咧，可以买嘅。又即系如果你系前一代冇更新嘅话咧，系买，因为今次据闻啊，实际上未收到未知啊，就系佢嗰个果冻效应咧，好似话今次搞掂会改善咗啦，冇咁严重嘅。 唔止系嘅，佢旧机 iOS 更新完之后咧，都有少许改善嘅，但系新硬件就可以硬体上面去改啦，应该会再好啲嘅。佢用 A17 Pro 其实个原因都好简单嘅啫 ，iPhone 16冇得用 A17 Pro 啊嘛。咁你剩翻嗰啲 A17 Pro 攞去边度用啊？咪搵地方 sell 咗佢咯。 系啦，咁咧补充一点咧，有冇人留意咧？其实就系 Amazon Kindle 咧，就好耐冇推出嘅新机啦。今次咧，除咗啲惯例嘅更新之外 ，Kindle 啦 ，Kindle Paperwhite 同埋 Kindle Scribble 咧，咁惯例更新之外，终于推出咗万众期待酷笑嘅 Kindle Classic， 即系话彩色版 Kindle， 咁就终于可以有彩色啦。如果黑白咧就300 PPI。彩色就85，或者系唔贵啊，防水防败嘅 OK 啊嘢咧，咁价钱咧就$285嘅开始。当然啦，佢系最大八个星期嘅续航力。咁如果你系好有强烈地中意喺Kindle 睇漫睇书睇杂志睇漫画嘅话咧，买一个嘅，但系买部 iPad 啦。 咁佢哋情景唔一样嘅。 嗱，点解 iPad 我买 iPad 好处就咩？起码 iPad 支援 EPUB 啊嘛，大佬。喂，我其他书店买咗落去，我可以直接摆落 iPad mini 度睇。屌你 Kindle 到而家佢好黑人憎就系咩 ？Kindle 到而家都系唔原生，即系唔原生支援 EPUB 嘅。你系要send for Kindle 啊，即系佢嘅服务咧就系咩？你 email 本书 寄俾佢，咁咧佢帮佢 send 落去个 Kindle 度。而咧呢、這个咧，如果 send 本EPUB 嘅话咧，佢帮佢自动转成 A2ZW3 机格式。但系点解你唔直接 back 掟落去啫？唉， 即系咁你即系等于当年 iPod 点解唔可以直接掟 MP3 落去啫嘛？ 唔系 iPod 唔同啫咩 ？iPod 系直接掟 MP4 啊，即系啲都唔得，佢系一定经格式就系、是。喂 ，Kindle 其实只不过插落去咪等于一个 SD 卡啫嘛，你自己都系手动搬。你咩格式都系手动搬落去，我亦都可以手动搬翻啲书出嚟噶。即系例如我有俾一本电子 Kindle 电子书，我系搬出嚟噶，虽然我其他睇唔到，但系搬咗出嚟噶。喂，既然你都系咁样做方法啦，点解唔俾直接兼容 EPUB 啫？由 EPUB 系公共格式嚟咧。 人哋 Amazon 整嚿 Kindle 出嚟系想你喺佢上面买书，唔系想你用其他地方去吹落去。佢件硬件几乎系冇钱赚噶嘛。 咁我不如咁我买 iPad Mini，iPad Mini 嘅 Kindle 有 Kindle app 啦。 呢个就系一个泛用机器同埋专门地为佢而做嘅，价钱会平啲，效果会好啲，睇你系取舍嘅啫嘛。所以咪睇你用得几多。而绝大部分人部 Kindle 买完翻嚟都系封尘嘅，我话你听真系。 我算好嘅。起码我用 Kindle 系睇咗唔少书嘅，因为我曾经一段时间将一堆书自冚嘅书咧转成 Kindle 格式嘅，麻鬼烦。咁而家EPUB 算啦，唔好烦啦，我用手机睇算得数。 所以咪话唔想烦嘅人就自然系唔想烦，系会用翻个快用机器噶啦。中意搞用使用量真系好大嘅，咪先会用翻呢啲专门机器咯，好正常嘅事嚟啫。 即系其实讲真，如果佢真系原生支援 EPUB 嘅话，我系有兴趣噶，因为系用佢睇书系舒服好多嘅。真嘅，同埋佢轻，又因为全塑胶嘛，轻耐用，唔使烦。我去旅行，轻一 gram， 轻一 gram 噶啦。咁呢样嘢系真嘅，但系当你唔支援 Kindle， 如果唔支援 EPUB 嘅话，我觉得系几致命伤。更加唔好讲啦 ，Kindle 之 Kindle 亦都唔包呢个功能，咩叫做阅读屏幕啊？我系而家先知道就系、是、原来 Android 都有呢个功能嘅，即系我唔用 Android 啦，就系、是、你本即系佢咧就咩、是、用类似 Siri 咁嘅嘢啊，将你个画面上面嘅文字读出嚟，咁咧。呢、这个由于佢开放 API 咧，不论 Android 又好 ，iPhone 又好，佢都有啲 app 就咩咧，将你本书读出嚟用 Siri 啊，或者佢语音咧，你可以一路听书啊，听电即系叫做咩自制有声书啦，几方面嘅一个功能系，就系、是、当你咧做紧其他嘢，即系煮紧饭啊，做紧运动嘅时候咧，你喺度听电子书咧，几方便噶，睇书系方便咗好多噶，尤其好捻闷嘅书。 咁我话你听啦，呢样嘢系 Apple 有先嘅。但系 Android 都好早期已经有啦，虽然 Apple 嘅早期啊 ，Apple 嘅支援会比 Android 完整嘅，呢个亦都系部分点解部分盲人系会用 iPhone 嘅多嘅原因都系咁。 Apple 喺支付入使用系做好嘅。 作为一个半盲嘅人咧，我话你听，我系好捻早已经用紧有用呢个功能噶，叫 Voice Over， 我唔知 Android 边叫咩啦，总之系好耐之前有呢个功能噶啦，咁样。 系啊，托佢福。我睇咗啲好捻闷嘅书，即系咩嘅日本史，即系嗰啲厚沓几十大本咩乜乜日本史厚沓沓嘅，每本成几寸厚嗰啲。喂，依书你叫我攞住，你叫我攞住慢慢煲，冇眼啊！但系掟落手机度播，简单同埋，当然唔好问我啲书标嚟啊！我唔会，我你知道，你知道点会嚟嘅，唔使问我。 OK 啦，冇啊。 咁啊，就系呢个，即系我觉得系好伟大发明嚟噶。所以但系 Kindle 唔支援，咁冇计啦。如果 Kindle 支援发达啦。唔系都得嘅，其实咧，你系可以用佢嗰、那个阅读屏幕咧 ，Voice Over 功能咧，直接听 Kindle 啲书嘅 app 啊，系可以得嘅，支援嘅。虽然你要换成日文界面，唔系嘅话，佢净系识读中文。啊、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 有关大家好关心嘅 Twitter X 点乜都好啦，相关嘅嘢我哋好明显又系专题再讲啦，即系。 系啦，我哋挚爱嘅 Elon Musk 大爷。好，咁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